这个上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要小声一点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什么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什么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题目是挺大的，所以一篇道讲不完其实今天还没有办法讲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来看这个题目。那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上帝对婚姻设计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很多家庭它有产生了矛盾产生的问题呢？那其中原因很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在家里面运作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而是按照我们的文化上的这个传统。那因为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不是按照当初上帝这个当初的上帝的设计，以至于今天我们会有产生各种不同的矛盾。那我们上次我们看到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上个礼拜天我们看到当一对男女结婚的时候，这个男的跟女的两个人都离开他们自己的父母的家，他们现在成立一个新的这个家，这个新的家是一个独立的家，不是男方父母家的一个延伸。那我知道这个观念是跟我们传统中国人对婚姻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至少在封建时代是如此。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是这个媳妇进了公公婆婆的家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呢？这个至少我们在看连续剧的时候是这样子，封建时代是这样子一个习惯。那我在国内有一些以前的会友，他们告诉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当一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跟父母亲要钱去买房子。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这个那到底为什么中国人传统的这个对婚姻的这个看法，认为这个媳妇是嫁进了公公婆婆的这个家门，那这个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理念呢？那我想背后原因很多。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没有上帝的这个启示。那这种理念是在没有上帝的启示，在没有圣经的这个情况之下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思想。那如果我们一打开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说起初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万有不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世界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有一个开始的。那上帝是从无中生有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无中生有，凭他的话语创造整个宇宙万物。那这个很重要啊。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今天如果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话，那唯独上帝能够拥有宇宙里面所有的东西，唯独上帝有这个拥有权。我们人也好，其他的动物也好，从来没有过 ownership right， 拥有权。我们只能有使用权，我们只能有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权柄。所以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这个 doctrine of creation， 创造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上帝拥有他所有的创造，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儿女在里面，包括我们的儿女在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过对在儿女身上有这个拥有权，不论是儿女也好，我们的房子、车子、工作，甚至我们的这个才干等等，没有一样都不是上帝所创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个理念很重要。如果有时候看连续剧的话，你看到父母亲好像在这个中国人连续剧、古装剧里面父母对儿女有这个拥有权，其实这个是不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样子这种思想是因为没有圣神的启示。那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我们上帝拥有所有他所造的，包括我们的儿女在里面。第二个，今天如果我们儿女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如果是重生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生命，所有重生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 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所以今天如果啊，一个人他是重生的人的话，那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有拥有权。所以创造的神有拥有权 by creation， 因为他是创造的。第二个，耶稣基督有拥有权，因为他是 redeemer， 他是救赎主，他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啊。那今天上帝可能使用这个父母亲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上帝使用父母亲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啊，并不等于说我们拥有我们的这个孩子，只是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手中一段时间来暂时托管，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所以这个上帝把孩子放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让我们能够去暂时的 temporarily 暂时的来养育他们，来教导他们，以至于他们将来能够成为这个在神国度里面的这个人才。在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犹太人有一个仪式啊，在这个仪式过程当中，一个青少年啊就被接纳成为一个成人。这个仪式叫 bar mitzvah， 我们不知道当中有谁听过了没有。如果有一个犹太人请你去参加他这个 bar mitzvah 的这个仪式的话，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你去的时候要带礼物去的， OK， 这个好像去中国人参加吃喜酒的话带红包同一个道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那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男孩子到了13岁的时候，或者是女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那在这个仪式里面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的拉比呢，就会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放在这个孩子的面前，要他去读一段摩西五经里面的一段圣经。那为什么要他去读呢？就又让众人都看见这个孩子现在有能力去读上帝的律法，明白律法里面对他的这个要求。明白律法里的这个要求。那经过了这个仪式以后，那这个孩子就被看成成年人 adults。 那甚至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里面，他经过这个 bar mitzvah 的仪式的话，他甚至能够结婚。那我在这里就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个耶稣的这个父母亲啊，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结婚的时候年纪挺轻的，因为犹太人很早就结婚。那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呢？20岁以前。所以很多女孩子她的15岁16岁的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这个所以玛利亚怀孕玛利亚怀孕这个生耶稣是个 teenage mother。所以你这个下次读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玛利亚那个赞美的诗她这个 teenager 写出来的。哎呀 ，very impressive。如果你读的话，你要去想想看，玛利亚不是30多岁生耶稣，不是的，啊，20岁不到就那边生耶稣的。好，所以犹太人经过这个成年的这个仪式，这个 bar mitzvah 以后呢，那这个父母亲不再是需要为他们儿女所做的决定来负责。这个儿女现在被看成这个成人，而需要在神的面前，在政府的法律面前，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来负责。在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我们会读到耶稣他医了一个是生来瞎眼的一个人。那这个耶稣因为是在安息日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当耶稣医了这个生来瞎眼这个人以后，当时犹太人这个宗教领袖就非常发火，很不高兴。那这个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他们就去找这个孩子的父母亲，问到底怎么一回事情。这个孩子现在得了医治，然后在外面讲耶稣就是基督等等。但这个为什么这个犹太人领袖会去找这个父母亲呢？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事先已经商议好了。他说，不论谁是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话，就要把那个人赶出会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开除会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他们会去找这个父母亲呢？我想是这个孩子可能是年纪挺小的，所以可能还没有成年，所以他们就把他父母亲来找来，意思就是说要父母亲为他的孩子所讲的这个话来负责。那这个 孩子的父母亲知道这是一个陷阱，所以那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回答是什么？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这个父母亲说：“你们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说话。”哎，所以这个父母亲这个太极拳打得非常好。你自己去问他，他已经是个 legally， 他已经是个法律上来讲是个成人了。哎，所以那个年轻人应该是已经经过这个 bar mitzvah 的这个仪式，所以他已经被看成是一个成人。那如果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得到耶稣的医治以后，就在讲耶稣就是基督。结果约翰福音第九章说这个人最后就被赶出会堂了。好，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这个仪式 bar mitzvah 这个仪式，但是今天我们当我们的儿女他到了懂事的时候，英文里用这个话叫做 age of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他今天他自己能够读并且明白上帝在律法里对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他们在上帝面前要为他自己的负责来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所以今天我们父母亲看管我们的儿女是暂时性的，直到他们有一天他们自己能够明白圣经的这个原则，那明白圣经里在讲什么，那他们明白上帝的律法里面的要求，然后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所以这个托管是有一段时间性的。那第二个，这个让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的权限之下的时候，放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的其中一节圣经提到说，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那我们如果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反应，我们可能要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节圣经是针对父亲去讲的，而不是针对父亲跟母亲去讲的？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这个是有提到父母亲，那为什么唯独这一节圣经是这个提到父亲？那其实这个其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的原则是，这个父亲是家里面的属灵的领袖。父亲是家里面属灵的领袖。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这样子讲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的时候，保罗在这边是针对教会里面属灵的领袖来讲的。Okay， 这个理念很重要。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是个家里面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领袖，这个理念很重要。这个几个月以前，因为教会里面事工的这个需要，所以我需要开始一个新的 e-group。那这个 e-group 是专门为了教会的这个青少年的父母亲来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成立这样一个 e-group。那成立这个 e-group 的目的是，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来跟他们这个沟通，然后传递一些信息。所以这个我就请一个母亲，这个青少年的母亲，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这些 email 住址给我，我可以把它加到 e-group 里面。那其实他很快他就发个 email 给我，把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 email 全部给我。那我看了以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很喜欢问问题的。我说为什么这些 email 里面全都是妈妈的 email， 没有父亲一个都没有？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一直是教会里面都是这几个妈妈一直在讨论孩子的问题。我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神要整个教会成熟，这个像他成熟一样。那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那这一节圣经啊，就让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父亲不应当做什么；第二个，父亲应当做什么。那第一个，上文是讲父亲不应当做什么，那这个上面讲的，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为什么保罗会告诉父亲说不要激怒儿女？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堕落的这个结果，比如说今天我们当有权柄委托在我们手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滥用这个权柄。Okay, 我们会滥用这个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说，这个做父亲的话，你不要 abuse， 不要 abuse 上帝给你这个权柄。那今天我们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来养育这个我们的这个儿女。当我们滥用这个权柄，我们 abuse 这个权柄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就变成激怒儿女了。We frustrate them to no end。我们不去激怒儿女。那今天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事情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做父亲的，我们里面的这个 anxiety level 很高的时候，也许公司里面宣布说明年要裁掉 15% 或者 20%， 或者我们遇见挫折的，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 anxiety level， 我们的这个 stress 这个压力山大，很大的 stress 的时候，那我们会 take it out on这个老婆跟孩子，如果没有老婆跟孩子的话，那家里这个狗就很可能会倒霉。所以这个我们是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这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们那我知道我自己很多时候会就不是故意的，就会激怒这个儿女。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医治我们，来重新来组合我们这个破碎的这个家庭。那今天我们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面长大，很多时候我们长大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在座可能大部分的人是第一代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都没有信主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如果我们在传统的家庭里面，很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就被 abuse 过，就被父亲这样子 abuse 过。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pattern of abuse 被重复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犯我们父母亲犯同样的这个错误，因为我们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我们是被熏陶，这样的熏陶出来的，这个是不好的这种熏陶，所以我们那么这个结果，我们会很多时候会犯同样的这个错误，所以这个其实做父母亲的，我们最大的这个痛苦其中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的儿女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过去自己犯过的同样的这个错误。那今天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耶稣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耶稣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话语来洁净他自己的教会。那耶稣的这个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变这个 pattern of abuse， 然后重新来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个主内的这个父母亲。所以那这个不是一件短期之内一下之间会成就的事情，这个可能要很长期的一个过程。不过上帝在这里设立他的教会，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过正常的教会的生活。那透过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教导，给我们这样子的装备，给我们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团体，我们一起来彼此互相来勉励，彼此来互相来学习。所以这个保罗先警告做父亲的说，你们父亲的不要去激怒儿女。那你不要做的是这个，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第四节下半节说，这个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所以父亲需要这个责任是 需要照着主的教训和确切养育他们。那如何去做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开始讲座说，以色列人呢、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那父亲怎么样按照主的这个教训和这个劝诫养育他们呢？就是把这个圣经的这个话用来做教导，来教导这个儿女。那第七节说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那这里提醒我们说，父母亲有这个责任来教导这个儿女。父母亲有这个责任来教导儿女。那这个今天这个责任是父母亲的，不是 delegate 出去给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英文堂的牧师，或者带 youth group 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理念。在一个家庭里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最主要的有教导的责任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而不是主日学老师，不是这个英文堂的牧师，也不是带 youth group 的这个领袖。那教会有其他的这个聚会给我们的孩子，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协助父母亲来做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把这个责任掉了给出去，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养儿育女的责任把它委托给我们的父母亲去做一样的。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原因，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很 stressful 的世界里面。别的不讲哈，这个我以前在 Virginia 牧会的时候，一天可能就要花3个小时去看 email。一看 email， 那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平衡的，我们有经济上的问题，我们自己工作的问题，夫妻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上班的时候遇见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时间上的分配的问题，还要照顾还有车子又坏了，然后明天又要去铲雪了 ，OK， 还要去铲雪机又发动不了了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那还有语言上的这种隔阂。这是我们第一代移民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面临的一种 challenge。所以其实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的人，当我们当初想留在美国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在美国养儿育女会这么 stressful， 会有这么多的这种问题等等。那这个是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OK， 那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上帝说要把这个话不断的这个教训你的儿女，要在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那今天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作为父母亲，我们需要抓住每一个学习圣经的这个机会。那我们单单学还是不够，圣经里面没有说你学了就够，圣经说要用这些话不断地去教训你的儿女，在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所以这个 ultimate goal 不只是学圣经而已，而是要去做教导的这个工作。这个是神给父母亲的这个责任，这是特别是对这个父亲的。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如果教会没有看到父亲很积极的很努力的再去学习圣经，用圣经来牧养这个家的话，那这个是就是一个很问题很存在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因为教会要复兴起来的话，要从家里面开始做起。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要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来能够承担上帝要我们承担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没有跟我们坐下来查经过， 我们小时候父母亲没有 model 给我们看什么叫做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来养育我们。不过感谢主，这个神现在把 PPC 教会带到我们当中。 PPC 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从小的就有父母亲这个在跟他们在一起，怎么样来用按照主的这个教训来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这个很多学习的机会，尤其是那一些这个孩子已经离开家去读大学了，他们现在时间就比较多一点，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身上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上主日学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孩子的 behavior problem 比他们孩子多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们很多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我们是第一代的。所以这个那你第一代，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来这个有机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所以为什么我们过正常教会的生活很重要？那我们这个教导有很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这个来跟他们分享神的话，教导神的话。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 model 给他们。那今天如果我们最简单的一些事情，基本的东西我们都做不好的话，那我们怎么样 model 比较复杂一点的事情呢？如果今天我们连敬拜我们都没有办法准时的来到教会里面来开始这个敬拜的话，我们怎么样 model 孩子说你要去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变成我们自己在打自己的这个嘴巴。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教会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 model 给我们的儿女他们将来要过一个正常教会的生活？好，那正常教会生活有包括哪几方面？第一个是什么？考试了，敬拜。第二个呢？团契。第三个呢？主日学。 OK， good， 感谢主，给他加分啊。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教会不稳定的话，教会生活不稳定的话，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孩子去离开家了，他去读大学了，他在别的城市 settle down 了，他找到工作了，甚至他开始准备要结婚了，那他的属灵的家庭属灵的这个教会生活他过得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来调整我们自己。那所以父母亲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这个那什么叫做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除了就是说这个父亲他有这个责任来教导圣经以外 ，OK， 这个他需要怎么样来用圣经的原则来引导来牧养？那今天父亲不是什么叫做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的意思就是不是按照我的心意，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不是按照我们的看法，不是按照我们从社会上那里学来的或者父母亲那里无形之间学来的这一套东西，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学习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学习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如法炮制学习我们父母亲那一些东西的话，我们要记得那个是来自于一个堕落的世界，那结果的话我们会犯同样的这个错误，他们所犯的错误，最后这个 cycle of sin 就 repeat itself， 连续不断的去重复。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stop 这个 cycle of sin 的话，我们要从 correction 开始，这个 correction 用圣经来 correct 我们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所以今天如果做父亲的他不来主日学的话，他没有很认真的学习圣经的话，那这个家庭就很危险。那我们在座有一些单身的姐妹在这里，你还没有结婚找对象呢，当你找对象的时候 keep your eye open， 看看你谈恋爱的这个对象，他的属灵的生活怎么样，他有没有来教会，他有没有对学习圣经很认真。因为 the minute you get married, 你在这个地方讲 I do 的时候，这两个人 I do 完了以后和愿意以后，那你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家庭了，他开始要来做牧养的工作。所以包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是破碎的，我们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上帝来教导我们，来医治我们。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为什么保罗说在主里听从父母，而保罗没有说单单的听从父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主里听从的父母，意思就是说，今天父母亲用圣经教导儿女的时候 they better listen,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需要很小心，他们要去听。那今天所有的父母亲都是堕落以后的生下来的，都是堕落以后生下来的。可是就算是父母亲是堕落的，他们在 try 的尽责，用圣经的原则来圣经的话来教导儿女的时候，他们要好好的去，他们好好的来听。那这个，所以在做儿女的是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个啊，那另外一个角度对父母亲来讲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要求我们儿女去做任何事情是违反圣经原则的，这个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他们做一些事情是违反圣经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在要求他们去犯罪，那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这样去行的。所以这个啊，所以到底圣经在讲什么，然后这背后的圣经的，我们整本圣经的这个原则，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则是什么，那这个是对基督徒的 parenting 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聚会，来用不同的方法来这个学圣经，有的是一章一章看，有的是一节一节去看，有的时候是我们要看整体性的，有时候我们这个主日学，我们现在读的很多东西是属于整体性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的话，那这个 particular 就没有意义了。这个 particular 的意义要在整体的这个观念之下，我们才能够去看得出来的。所以今天什么这个做父亲的是家里属灵的领袖是什么意思？属灵的领袖，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其他人全部要听我的，而是说我们整个家要学习怎么样来听神的。所以这个才是家里面真正的这个属灵的领袖。当这个父亲帮助整个家庭来听神的话，这个就是他就在做牧养的工作了。他把这个圣经拿出来，然后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落实这个圣经在家里面的话，这个在做牧养的工作。这个是啊，那这个不是他发展他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私欲，这个是用来服侍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权柄是用来服侍的，圣经里面的这个权柄不是来这个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个人的私欲，而是用来去有服侍的。所以当父亲或者母亲，那他们在按照这个主的这个教训，按照在主里的来养育儿女的时候，这个是一个 ministry, 这是一个服侍。那希望他们的儿女有一天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能够被上帝所重用了。所以这个啊，所以家里面的这个父亲，他学的圣经，因为他家里面说属灵的领袖，应该比家里其他的人都多，这个才对。那不然的话，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我以前侍奉的那个教会，然后侍奉的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英文牧师，那他非常会教导这个小孩子，他很会教导 doctrine。那教导的结果，这个小孩子学这个 doctrine 学的很多，而且消化了很多。那这是好事情，这是个好事情。 可是随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小孩子读的 doctrine 远远超过他们父母亲对教育的认识。他们能够 doctrinally evaluate 他父母亲对他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那是不是那个那个教会没有提供这个机会给父母亲学 doctrine 呢？不是的，有的。可是那个父母亲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不来学，他们不来学。那教会定期每年开 doctrine 的这个课程，请外面很好的这个神学博士来教，可是父母亲不来学。所以这是一个 dysfunction。所以我们活在一个 broken world 里面，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面对的这个 brokenness。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当初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结果这个直到追漂亮女孩子，追到最后就跑到教会里面去了。然后就开始参加教会，开始去听讲道。那听了以后，长期听了以后，这个圣灵在我里面也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有一天我就悔改信了耶稣。这个信了主以后，这个就是一月信主的，二月牧师就替我施洗了。那过了一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去找他，替我们要证婚。要问啊，证婚没问题，牧师没问题。结婚以前有 premarital counseling， 他坐下来给我们几堂课，上几堂课 premarital counseling。其实 premarital counseling 就是很简单，他就跟我们坐下来查经，关于圣经里面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责任、父母的责任等等等等。OK， 查到最后，他就翻到这个以弗所书，那他就这个跟我讲啊，你看到了没有？以弗所书这里啊，你跟他结了婚以后，你就是家里属灵的领袖。你要去牧养这个家庭。那我跟这个牧师讲，我说这个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的困难。我说我信主才这一年的时间，这个他知道，他替我施洗的。那我说这个我太太已经信主13年14年了，这个好像是两个人赛跑，一个人有13年的 head start。 我这个有困难了。我说他信了主时间这么久的话，将来家里的属灵的事情他来带头。那个牧师说不行，这是圣经的原则，你是头，这样的。那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他的答案很好，他说 That's your problem。 这是你的问题。我只是告诉你圣经是这样的讲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把握住机会好好的去学圣经。You better learn quick, you learn very quickly, 这样的。好，然后我说 OK, 好，既然圣经是这样子讲的话，没有办法，那我就赶快去好好去认真这个学习。那今天我们感谢主，上帝把孩子们托付给我们，那让我们这个有机会能够在其实养儿育女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我们很重要。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啊，他说 How children raise their parents. How children raise their parents. 就是这个在我们教导儿女的过程里面暴露出来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OK, 我长大的这个家庭，我的这个叫做原生家庭，这个 family of origin,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dysfunction。这个不奇怪的事情，就是堕落以后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程度的 dysfunction。那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分析这里面的到底这个 dysfunction 是什么等等。后来我开始去读教牧学博士，读了一些课，开始读一些书，原来这么多问题。那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了，然后 inherit 承受了很多不健康的这个东西。现在上帝慢慢的在透过我们读的这些书啊。EQ, 尤其是 EQ 方面的这些东西慢慢的来让我看到家庭辅导这方面的书来看到这个 dysfunction 是什么，然后圣经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里面的这些问题，然后怎么样来解决。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做父母亲，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上帝不连续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被他修补的地方是什么，也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也是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就是他要为他的名的缘故来带领我们走义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也知道你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要带领我们走义路，也知道你要我们成熟，像我们的天父成熟一样，也知道我们本来就是破碎的人，我们是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活在一个破碎的时代里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 anxiety，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压力，这种 stress， 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是很多错误的思想看法，是我们从我们父母亲那里，从社会里面学来的。愿你都透过你的话语，你来洁净你自己的教会，把你的教会洗净。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纠正我们里面这种错误的这种理念，来引导我们走在这个你自己的心意上面。愿你来帮助我们家里面做父母的，尤其是做父亲的，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你在你的家中，我们有把握住机会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这个父亲。愿你自己加添力量给我们，也求助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能够学习怎么样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也盼望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成为被你所重用的，成为众人的祝福。求助你把这样子的这种盼望，把这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圣诗，圣诗第二首，主所造万象生灵，请大家起立。 主手所造万象生灵，同声发音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温柔明夜光辉日轮，狂风鸣清晨黄昏，哈利路亚。长流不息，熊熊烈火供人光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力高山无尽宝藏，滋生万物花草芬芳，哈利路亚。